如果有留意开呢一个动漫界发生嘅事情嘅话咧，咁最近都好似有啲新嘅搞作啊嘛， 今个星期 公布啊嘛， 系啊，今个星期一嘅时候咧，简直系一个 Happy Monday 啊，因为就系话《城市猎人》咧呢一部动画咧，北条司嘅漫画啦，佢终于咧会喺19年嘅时候咧嘅春天啦推出。全新嘅电影版 ,OVA, 係 OVA 版。咁其实佢都话返今次呢一个舞台呢係会喺东京嘅新宿嗰度就举行嘅，即係发生啦应该係话。同埋呢就係因为得个37秒嘅一个 trailer, 所以其实呢咩都睇唔到，就唯有个37秒吊住人先嘅。 我都即刻上去睇，其实呢个30几秒，咁当然啦，你睇到即係佢应该係用电脑特技砌出嚟㗎嘛，嗰、那个城市应该唔係真係真实拍㗎嘛。 啲画工好靓囉，即係嗰啲。 其实我都喺度谂啊，哇！城市猎人，即系大家呢一个吓，可以话系八十年代嘅一个回忆咁滞啦，系嘛？ 我哋八十后都会有睇过啦。 系啊，咁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可以话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啦吓。咁即系去到2019年嘅时候咧，咁就喺度谂，哇！佢会有一个点样样嘅转变咧？尤其是你即系将佢动画化啊嘛，咁以今时今日嘅科技去做嘅话，即系孟波再一次示人，会系一个点样风格嘅动画咧？咁但系好可惜。在这个短短的片段里面，你只是见到一个用电脑砌出来的城市，再加上的就是一张即是图片，就是孟波和慧香这样好像 logo 的形式，就告诉你2019年他们会再 跟大 家见面这样。所以即我想如果你以往是城市猎人的 fans 的话、其实都会期待的。 不过这个转变呢，你刚才问到嘛，我想孟波他应该没什么转变的，继续都是做一个咸湿佬，不过又很有正义感，还有即射枪是真的百发百中。 系呢个系孟波以往俾人嘅一个印象嗱，因为我谂可能好多咧，即系年轻啲嘅朋友咧、就未必有接触过孟波呢一部作品《城市猎人》因为其实讲翻嘅话喺八十年代啊呢一部作品一出嘅时候咧，咁《城市猎人》其实系做啲乜嘢嘅咧？ 系 就简单嚟讲就系、即系有少少就系、受委托，咁佢有啲任务要执行啦，咁可能要保护人啊，可能要系查案啊，诸如此类咁样，咁有少少似侦探嘅。咁但除咗偵探以外嘅话咧，咁呢个孟波就枪法如神啦，咁就 系 好多男士咧，我心目中嘅 heroes。咁同时间佢都有男性嘅特征嘅、就系咧佢即系个人又比较咸湿啊，好多时候咧其实佢一个好精明啊、好果断嘅人，但系喺美色面前咧就经常系跪下咁， 会失去理智嘅直情系。但头先我讲翻话，即系八十后多数都会知道《城市猎人》咧，我都要补一补充翻先。其实即系我同你嗰个年纪咧有争几年噶嘛，我嗰阵睇咧其实系即系尝试。偷偷地睇㗎咋，因为其实佢嘅情节呢係即係偏向于咸湿啊啲呢、即係嗰陣我连睇亂碼二分一阿爸都唔俾我撳去亞視睇嘅时候就知道㗎嘛、即係我係到后期真係其实佢一个威力係劲到除咗动画啊即係漫画啊后咪拍真人版㗎嘛，即係譬如你会睇到成龙佢係冬菇头嘅漫波，即係佢同阿王晶嗰陣係即係絕無僅有嘅一次合作啦，又或者係后期我比较我觉得神似啲㗎，就係阿周文健嗰个版本嘅漫波。 咁但係讲真如果你睇返漫画入面呢，虽然孟波呢个人呢本身佢嗰个嘅人设呢係好似倾向咸湿啊，但其实佢真係咸湿唔到啲乜嘢嘢，我只可以话即係 思想上囉。 思想上，但其实因为好多时候因为佢身边同时之间北条司又设计咗个女角俾佢，就係慧香，咁呢就係佢嘅助手嚟嘅。基本上佢哋两个关系呢就即係既系一个伙伴啦，同时之间亦都有啲恋人嘅味道嘅。咁而慧香呢有多时候即係都会呢就係制止孟波对其他女士啊作出一啲非分嘅行为啊或者係思想㗎嘛。咁所以其实喺呢一个咁样嘅组合情况之下呢，其实你知道孟波呢好多时候都系个把口咸湿嘅啫。 得个諗字 嘅。得个諗字嘅。纵然呢有时候即係佢可能同唔知边一啲嘅女士交往啊，咁就係话啦，如果你肯俾我咸湿你嘅话，咁我咪即係因应你嘅条件去帮你做某啲事情囉咁样。咁但係往往最后尾就算佢做好嗰件事 士都好咧，都唔能够咸湿到个女仔嘅。即系北条司喺呢个设计上面咧，某程度都系点到即止嘅。 但系城市猎人，你系咪都话睇晒啊？即系佢所有嘅漫画。 系啊，城市猎人其实我系睇晒漫画嘅。咁当然即系当中其实佢又即系穿插咗好多唔同嘅 case 啊。咁亦都咧有交代到佢同惠香之间嗰个嘅关系发展。因为其实即系 as 一个读者咧，好多时候都留意究竟佢同惠香最尾点样样咧？你明知其实佢哋两个都系中意对方 系啦、 最后尾能唔能够开花结果咧？咁尤其是去到即系嗰本漫画最后尾嗰啲 case 某程度啊吓，咁啊马恒波自己都可能要牺牲自己嘅。 系 喺佢牺牲自己之前，佢有冇将佢嘅心意传达咧？咁其实呢啲系读者关心嘅。咁但系当然，即系去到呢一部作品最后尾嘅时候，系一个 open end 嚟嘅，即系佢冇清楚交代就究竟佢哋嘅关系点样样。反而咧喺呢一部作品之后咧，咁啊北条司有另外一部作品叫《天使心》， 系 其实某程度咧就即系好似吓讲到关于呢一个孟波同埋惠香之间嘅关系，都总算系有个结果嘅。 即系《天使心》其实系《城市猎人》嘅续作嚟嘅， 你可以话系有少少延续，但系。因为亦都一个好 sad 嘅开始，就是、因为话俾你知，天使心一开始嘅设定就 系 阿孟波咁啊，同呢一个惠香有个结果嘅即系发展啦，系咪？咁但系好可惜就阿惠香咧转个头咧就死噶啦， 系。 咁而佢嘅心脏咧就移植咗俾一个年轻嘅少女杀手， 系。 咁、那个故事咧就系、是、其实讲孟波同呢一个少女杀手之后嘅种种互动啊，佢哋一齐合作啊，又系做任务嗰啲嘅，咁啊讲一个咧比较系即系中年啊，嘅一个孟波啊，即系再一次去同一个即系小朋友相处啊，咁感觉有少少似系父女嘅感觉嘅。但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城市猎人》呢一部作品咧，即系嗱，撇除《天使心》嗰一橛去讲啦，孟波同埋惠香咧，即系其实呢个故事咧，仿佛系未完嘅， 系 即系因为一路以嚟咧，佢哋都有即系。不停嘅任務去接啊，有不停嘅 case 啊，等佢哋去解決噶嘛。咁所以其實去到2019年嘅時候咧，個古仔頭先阿聰有講過啦，就係發生喺呢個新宿入面啊嘛。究竟係一個點樣嘅故事同大家見面咧？同埋即係咁多年冇見啦，孟波同埋惠香喺而家嘅科技配搭之下，會一個點樣嘅新面目去見人咧？其實我都係真係幾期待嘅。 唔啦，除咗話《城市獵人》嘅即係2019年最新嘅電影要期待咧，其實都有一部嘅動畫咧，就係都幾正嘅，就係、是《我想吃掉你的耳朵》。 哦，得意喎！ 系啦，其实本身咧，即系日本多数都系即系漫画改编动画，动画改编做电影咁样噶嘛。而呢一部《异状》就有啲即系特别啲啦。其实佢系由文学小说改编嘅，就 系 即系一位日本嘅小说家咧，叫住野野。 系 咁咧，其实佢就之前就写咗呢一本小说啦，然之后咧就即系俾片商睇中咗，就做咗呢个电影版。咁而后来咧，亦都有消息公布咧，就系佢会喺不久将来，其实今年都睇到噶啦，唔使等到2019，就系今年咧年尾咧会睇到佢。呢一个嘅动画版啦， 我咁呢个又系真系得意，因为其实由文学跟住咧就变咗做电影先啦， 系啊， 跟住之后咧就跳到去做呢个动画，咁啊证明其实呢一个故事咧本身都真系喺日本入边咧都相当之受欢迎， 同埋有文学转做即系有画面，即系当然话写嘢都可以写到好有画面啦，但系文学本身咧系要想象，譬如佢哋嘅服饰啊，佢哋嘅打扮，佢哋嘅言行噶嘛，其实我谂由文字变做。本身奔邊美波同埋北川匠海佢哋個真人版嘅時候已經即係一個功夫㗎啦嘛。但而家反而呢我覺得呢個動畫版呢佢可以即係添到少少食㗎，就係因為佢之前電影版已經有晒啲造型㗎啦嘛。佢動畫其實佢都唔需要再專登去 create 一啲新嘅嘢出嚟啦。 不過其實我覺得本身即係係校園故事呢、其實你話要即係設計一個造型俾佢亦都唔算話太難，我覺得 都係著校服㗎啫。 因為都係著校服㗎啫。如果你話相比起係一個科幻故事嘅话，咁就真系一个大胆啲嘅创作，即系尤其是如果你讲紧系话本身系一个小说形式出现嘅，咁纵使中间可能就算拍过电影都好啦，你话要再将电影变做一部动画嘅话，入边有好多嘅创新咧，都可能唔能够沿用翻电影嘅设计。咁嗱，但系咧，其实呢一部嘅即系异状咧，我都喺度谂紧，因为嗱，大家小说就睇过啦，电影又睇过啦，因为呢一个作品咧，其实佢讲到最后屘系有条桥噶嘛，即系当个结局吓一开出嚟。嘅时候， 点解食胰脏咧？要 系啦，点解要食胰脏咧？咁同埋佢入边就讲紧个女主角一路就留低咗一封信，俾个男主角去揾噶嘛。 系啊系啊。 咁究竟嗰封信入边系写咗啲乜嘢嘢？咁嗱，其实当你好啦，睇小说又当你冇睇啦 ，OK？ 咁睇电影，咁电影。 都可能你都 略知一二啦， 略知一二啦，已经系。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如果再将佢转做动画嘅话，会唔会缺乏咗一个新鲜感咧？嗱，呢个系我有啲担心嘅。咁啊，以往咧，其实日本有啲作品咧，即系通常当佢去改编嘅话咧，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啲嘅改动。 其实好 50-50 喎，有啲嘅改编真系话改完之后，啲人系拍手赞嘅；有啲系真系出唔到街嘅粗口，就系谂点解会改到咁嘅咁喎。 咁好似写死亡笔记嗰啲咁样咯。即系通常你因为睇漫画你睇过啦，睇动画你睇过啦，咁入到电影嘅时候，你或多或少都要有啲嘅扭巧噶嘛。咁死亡笔记正正就系头先阿聪讲嗰啲咧，就系 佢好劲咩？电影 改得劲，你谂下嗱。先唔好讲话死亡笔记即係后面咩最后的23天嗰啲先啦，嗰啲唔好讲啦。 咁、 okay. 你讲话即係嗰陣时候夜神月同埋 L 喺第一集嘅对决入面、其实嗰个嘅中局呢其实都有改动嘅。 係我因为点解我会问有改变咩咁样呢、因为佢后期有改造电视劇版嘅死亡笔记㗎嘛。其实电视劇版本直情呢好劲嘅，电视劇版嘅第一集呢佢个收视系好高好高，系直情过咗木村同期嘅一部劇集嘅。咁但系佢系改到咧，夜神月佢本身啦，佢系读书不太 OK 嘅，佢攞到本死亡笔记之后，佢揭开啦，佢睇到嗰啲即系规条啦，究竟阿刘克啊写咗啲乜嘢啦，佢系要查字典嘅，要查下英文究竟点解系咁样嘅，所以我先觉得哇，嗰、那个系改到离晒谱咯，更加 咁啊，即系嗱，呢个系电视剧嘅版本啦，因为冇办法啦，你死亡笔记大家冇睇过都几难啊，系因为实在太过热啊嘛，嗰阵时候一出嘅时间，咁啊电影又拍过啦，如果再将佢变做电视剧嘅话，我 唔介。 有呢一啲嘅創新元素，大家點樣過得去呢？咁但係，正如阿聰頭先有講，即係有一部作品改編咗，改編得好唔好呢？其實都真係好取決於究竟嚇嗰個編劇嘅功力啦。咁啊，講到呢一啲嘅漫畫作品咧，轉頭翻嚟我哋可以繼續。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日本人呢有样嘢呢都几得意，我觉得都系佢哋嘅文化之一嚟嘅。就 系 呢，即系当佢哋见到一部嘅漫画作品啊，又或者系动画作品啊，稍微受欢迎一啲嘅话呢，佢哋会就好大胆呢，就会将佢呢拍做一部真人嘅电影。 系电影化或者系劇集化。 因为其实讲真，你睇下美国啊，你即系见到可能例如话一啲嘅动画作品啊，就算系几受欢迎都好啦，你未必见到佢会系搵真人去做返入面嗰啲嘅角色㗎嘛。 系啊。 咁但系在日本的漫画里面，就算嗰、那个角色咧，你将佢做真人化之后咧，可能好多人眼到去睇啊，未必咁容易接受到嘅，因为动画同真人电影系两样嘢嚟噶嘛。咁、但系日本人咧就唔介意，佢哋咧会好大胆咧，就系尝试将佢放喺真人电影嗰度。咁而喺今个礼拜咧，有一部咧都同大家见面啦，喺香港吓。咁就呢一部咧叫《齐木楠雄的灾难》。 系，其实呢一部片咧，我觉得个主角先啦，山崎贤人咧系神还原咯，即系我呢、這个就系我有时佩服日本电影嗰个劲嘅地方，就系咧佢一嚟将个动画变做真人。人版啦，佢系真系选角方面咧，真系别有用心嘅。 系嘅，好似之前系话浪客剑心啦， 系 咁佐藤健啦，咁佢亦都系即系又系选角，又系即系一绝嘅。咁另外呢一个嘅岩谷将太啦，即系曾经做呢一个嘅寄生兽啦，咁亦都系即系选角嗰方面啊，喺个主角嗰个嘅选择咧，其实我觉得系几切合到漫画入边角色设定嘅。 系，但系呢一部嘅齐木楠雄，你自己系咪本身都有追？开呢一个嘅卡通先， 我有睇过个漫画嘅，咁其实呢一个咧，嗱，齐木楠雄呢一个嘅漫画作品，先同大家讲下， 系 究竟个故事系讲啲咩嘅咧？咁啊，话说咧，呢个故事咧就系讲啊吓，即系一个嘅男仔，佢咧天生啊就有各种大家都好羡慕嘅超能力，包括系咩咧？就可能嚟话睇到人哋嘅内心谂啲咩啦，可以睇穿墙壁啊，睇穿你着紧嗰件衫，睇到你嘅肉体啦。念力可以移动物品啦，瞬间移动啦，即系一出世嘅时候就拥有呢一切一切嘅超能力噶啦。咁但系即系嗱，通常啊 ，let's say 啊，阿聪，我问你， 系 如果 你有呢啲超能力嘅话，你应该会觉得好开心啊，定系会好唔开心呢？ 我谂我都会开心嘅，即系可以满足到自己一啲想象先做到嘅嘢。譬如我想象我可以飞天， 系啦，你可以飞啦， 系啦，我直情可以飞，咁当然系一个好开心啦。但系要用啱方法咯。 好多时候因为成日都讲话你有超能力嘅话，就会为你嘅生活造就到好多嘅方便啊嘛。 系啊 ，let's say 即系可能我而家坐喺度做节目，口渴，咁杯水咧嚟到咁鬼远咧，唔可以离开支麦太远讲嘢嘅话，用念力拎杯水过嚟，咁啊冇问题啦，系咪？咁嗱，但系呢一部作品咧，佢话俾你知，其实有超能力咧，并唔系一件咁开心嘅事， 即系无敌是最寂寞嘅。 都可以咁讲， 痛苦添嘅， 都可以咁讲。除此之外就，即系如果相比之下咧，喺呢一部作品入边嘅男主角齐木南雄咧，其实佢想做一个平凡嘅普通人。咁咧，所以咧，佢一路以嚟咧，都系好希望自己可以好低调咁样样嘅生活。 系， 咁咧一路就即系好顺利咁样样过渡咗呢个初中。但系当佢入到高中之后咧，无论佢点样低调都好咧，咁都开始咧泛起一啲啲嘅涟漪啊！吓，喺身边咧就出现啲好古灵精怪嘅人啊，咁就令到佢咧，即系喺度谂紧点样样可以低调生活落去咧。咁啊，呢一个故事咧就系讲紧点解喺佢嘅人生入边开始有灾难嘅出现咧，就系呢啲原因啦。 系，不过齐木南雄咧，其实我就漫画冇追，我反而咧就有睇佢卡通，因为佢卡通俾我感觉好得意，就系、是、好似我哋以前细个睇嘅成嗰啲成语动画廊咁啊。 系好短嘅， 系好短嘅四分零钟咁。当然啦，成语动画廊你睇完之后你系我有得着啦，唔该晒。但系你睇呢个时候咧。嗰種得著當然係一種娛樂感多於係知識啊嘛，同埋其實我睇嘅時候我都即係有特別留意到，即係我永遠都有鋪人咧，我唔係特別。去好个主角多啲㗎，我会好主角旁边嗰啲人嘅。 嗰啲配角。 我好鍾意阿言唐力啊。 係。 因为呢其实阿主角佢係话佢读懂成个世界所有人嘅心，总之呢係喺佢范围200米内嘅人呢佢都会 sense 到，然后我会知道你讲緊啲咩諗緊啲乜嘢㗎嘛。但唯独呢係呢一个言唐力呢佢哪怕喺你后边呢佢都完全係 feel 唔到，因为佢都成讲话因为。 佢唔諗嘢。 係因为佢一个蠢材。所以就话你唔諗嘢嘅，咁所以我系諗唔到你諗緊啲乜嘢囉。 其实我觉得呢即系喺呢一部作品入面咧，佢有加入一啲角色咧，好有趣，去将嗰个嘅主角嘅特质咧，系即系凸显出嚟嘅。 系 咁啊，言唐力头先阿聪有提过，就系其中一个正正系将佢其中一种嘅能力凸显出嚟嘅一个人物。咁点解咧？因为头先阿聪都有讲过嘅，这个嘅叫读心术嘅能力。其实呢个能力咧，就咁听落去咧，即系好似大家如果睇电影都睇过啦，咩偷听女人心啊， 系 能够可以咧，即系听到。人哋諗啲乜嘢嘅时候点会唔係一种方便先。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㗎嘛，係咪先。 但我觉得呢个作者呢佢即係呢个人设呢设定呢太过阴功啦。你諗下啊即係齐木佢咪戴住个眼镜㗎呢。 啊。 佢点解一定要戴住，係因为如果佢一除咗眼镜嘅话呢佢望亲任何人呢任何人会石化。即係我觉得点解你要做到佢一个悲剧英雄咁。 咁呢一个人物呢其实好有趣好丰富嘅。转头返嚟我哋继续讲呢一部作品。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咁继续讲呢一个嘅即系齐木南雄啊呢一部作品咧。咁头先即系点解讲到话超能力有时候？即係會造就不便呢、因為當呢一個能力呢係冇選擇即係可以隨意嘅就係關掉嘅話呢其實係一種痛苦嚟嘅。咁頭先我哋就約略提過其中一個能力就係讀心術嘛。 係。 咁佢入面講到呢個男主角呢就煩啦有呢個讀心術。因為喺即係佢嘅即係一個收聽嘅範圍以內呢。 係啦 ,200 米內呢。 喺周圍嘅人佢哋經過嘅時候諗緊啲乜嘢呢齊木南雄全部都聽到嘅。 係。 嗱你諗下如果一個人處於咁嘅狀態嘅話你會聽到嘅就係好多時候呢就係人嘅偽善。所以其實呢喺佢好細個嘅時候呢其實佢對人類呢係絕望嘅。 係。 佢甚至乎呢就係諗呢因為佢即係後面慢慢發現自己嘅超能力之強呢、其實係足以毀滅世界嘅。 係呀。 佢就喺度諗點解我唔索性去毀滅世界毀滅人類呢因為人類係醜惡㗎嘛佢見到例如話行出街佢見到例如話一對 表面睇落好恩爱嘅情侣， 系 其实暗底入边咧，大家各自有一啲嘅想法咧， 计算啊， 计算啊，跟住咧有一个伯伯可能过马路嘅，有个即系学生去扶佢咁样样咧，个女仔学生扶佢啦。咁嗰个女学生咧，其实佢扶佢原因唔系因为好心想个扶个伯伯，佢心入边谂就系话我而家咁样样做咧，其实个感觉咧好似好自力清高啊，好良好啊，会唔会有好多人望住自己有个咁高尚嘅举动咧？而调翻转个伯伯就谂咧，就系话哇喺。等我扮企唔稳之后咧，去摸下个小妹妹先，即系会谂呢一啲嘅。咁啊，齐木一路喺度听晒喺嗰个即系耳入面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人类嘅伪善咧，其实系一个绝望嘅地步噶啦。咁、但系后屘佢大大下之后咧，佢又发现就系话，其实即系都唔使做啲乜嘢嘢，我情愿就系回归做翻个平凡人， 系 即系由佢哋即系自生自灭啦，呢啲嘢唔关我事啦咁。于是乎佢就净系想回归平淡嘅啫，直至到头先阿聪有提过，佢遇上咗喺学校入边一个嘅不良分子啊。嗱，我先讲呢个不良分子咧， 你标签佢、哦， 因为其实佢真系讲嗱，其实佢喺入面首先个画工呢个人设。佢系样衰到不得了嘅， 系 即系一睇咧就系嗰啲拆眉拆眼啊， 出街会真系会俾差人就查身份证嘅嗰类型嘅， 摆到明嗰啲不良学生样嚟嘅，甚至乎咧佢入面有个古仔设定咧就系话呢一个嘅学生有一次咧就翻到学校嘅时候喺课室入面咧，咁啊发现咧有个同学仔唔见咗个银包， 系 咁咧其他嘅同学咧即系就喺度谂啊究竟系边个做噶啦，咁老师行入嚟就系话嗱而家咧我哋就快啲揾人咧就系讲出边一个系。偷咗銀包嗰個人，如果偷咗自己認啦，如果唔係我哋唔上堂啦。咁其他同學仔啊，或者個老師咧，個心入面都諗啊，你仲唔快啲企出嚟？ 仲係呢個人， 係咯，你自己正正地企出嚟慳翻大家啲時間啦。咁但係嗰把口咧就話，係咯，邊個咧？係咯，唔知係邊個咧？快啲出嚟啦！咁樣樣， 心就係喺度啤緊佢嚟。 咁但係當然齊木就完完全全就 知道曬啦， 因為佢讀心噶嘛。咁咧佢咧一路讀心嘅時候咧，佢又讀到呢一個嘅不良學生啊。咁咧就發現咗唔係佢做嘅喎，真係唔係佢做。咁後屘咧就有另外一個男同學啦，咁佢個心入邊就諗啦，我就知道冇人會懷疑自己㗎啦。咁啊，仲唔今次成功去將呢樣嘢教我咗俾佢？係 啦，呼之欲出啦，聽到呢句心聲。 咁當然啊，齊木就即刻做嘢啦。咁佢都有啲正義感嘅呢啲位，雖然佢其實就唔想嚟，但係佢就覺得好煩呢件事，如果唔解決都唔係辦法。咁於是乎咧，佢就即係幫呢一個嘅不良學生咧，就去解決呢一件事。咁但係自此之後咧，呢個不良學生咧就當咗齊木係好兄弟， 係 即係佢覺得咧，雖然佢唔知道佢有超能力啊，但係佢咧就知道呢一個嘅男仔咧喺咁多人咧指證自己嘅時候咧，佢係唯一一個冇出聲嘅，咁佢就覺得你一定係企我嗰邊，我當你係好兄弟。咁自此之後咧，就即係縱然咧齊木平時同都冇兩句嘅，係唔講嘢嘅，即係咧呢一個不良學生咧對住自己講嘢嘅時候咧，好似對埲牆咁嘅。 係啊，佢太孤僻啦，因為齊木佢 係啦。咁但係咧唔理佢都當咗對方咧係一個好兄弟咁樣樣嘅身份係存在咁樣樣。咁所以其实呢一部作品你而家去伸延落去嘅时候呢，你就会见到齐木同喺身边有好多嘅其他嘅人呢过住一个呢即係几不平凡嘅一个互动交流嘅。 不过呢个齐木南雄呢其实电影版呢佢就係攞第一季嘅即係佢好多5分钟嘅碎湿湿㗎嘛。其实佢个动画就係去到讲文化祭囉。佢因为係讲一个文化祭一个好普通嘅一个交流，但 suddenly 就係唔知点解会愣到落去关于呢一个地球毁灭嘅。咁其实佢就将呢一节呢摆咗做去电影嗰方面㗎啫。 其实讲真的，我觉得咧，即系近年呢一啲嘅，即系超能力作品咧，都同我哋以前细个睇嘅系几唔同。即系我谂翻嗱，我哋唔好讲话超能力啊，嗱，以前大家睇过叮当啊，即系而家叫哆啦 A 梦啦，大家都谂就系叮当入边咧有好多法宝，有好多工具嘅，嗱，某程度都似系超能力噶。咁嗱，但系当时咧，大家睇呢啲作品嘅时候，都会喺度谂就系、是，真系好啦，有呢啲工具啊，有呢啲嘅科技啊，其实都几方便，帮到几多人。 可以改善生活。 系啦，我系男主角阿大雄嘅话就开心啦。咁当然，其实你睇叮当咧，每一次去到单元尾嘅时候，你都知道，如果呢个科技用得唔好嘅话， 适得其反嘅系会， 系适得其反噶嘛系会。咁嗱，但系佢本身都系讲紧就系话，有呢个科技好过冇呢个科技嘅感觉，好似系。 系。 咁但系咧，去到而家咧，好多时候有啲嘅作品咧，就系话我有呢啲嘅能力，或者有呢啲科技咧。 是麻烦的。我情愿呢就是做返一个平凡人，回归平凡，过住平凡的生活。即是仿佛是多咗呢一啲嘅设定多啲㗎。 我諗緊会唔会係因为叮当啊佢哋嗰个作者呢本身个市场已经係真係偏向俾一啲小朋友㗎嘛。其实我哋睇嘅头先讲緊嘅譬如齐木南雄啊都系真係偏向于比较成人少少心智再成熟啲嘅一啲年轻人。或者可能佢讲个世界其实系好描述到我哋而家人嘅心㗎喎真 係。我觉得同埋佢即系揾到一个有趣嘅 angle 囉。因为其实即普遍人刚才我们一开头讲的超能力普遍人都认为有超能力当然是方便的啦 当然正的啦 即你可以选择不用的嘛但你用起上来的时候你有的而他的这些作品呢就偏偏就是想要颠覆回喂其实不是你想象中这样的为什么不是呢我现在在这个漫画的故事里面就慢慢告诉你知嘛。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其实以超能力为题材嘅漫画都唔少嘅。另外一部咧，我谂起嘅话咧，都系较早前啊，曾经系拍过真人电影。 系 咁咧，就系揾咗阿染谷将太啊、真野惠理菜咧做嘅。咁呢一部咧喺香港嘅译名就叫做《超能劲处男》。 系呢部系讲个名有啲好cult片咁。 唔系，其实呢一部戏咧，嗱，我 记得 当时咧，我记得我。讲呢一部电影咧，其实如果以电影去观看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大家悭翻，因为其实呢一部戏咧，我觉得有啲系过分卖弄色情，而嗰个嘅故事咧嘅故事性咧，亦都唔算话系好强。 系 咁嗱，但系个古仔咧本身系几有趣嘅。点解咧？佢就系话，即系话说喺呢个太阳系内嘅天体罕见咧，就形成咗一个特殊嘅排列，咁咧就导致咗咧某类嘅宇宙辐射咧就照射咗喺地球嘅特定地区， 系 咁令到咧某啲人咧就会突然之间拥有超能力嘅。咁嗱，而当呢一啲人咧嘅超能力觉醒咧，首先佢要具备啊三个嘅条件。咁第一就首先佢系冇性经验嘅， 系 咁第二咧就系处于某一种情意结之中啊吓。咁而第三咧就系当佢接受辐射嘅时候咧，正正咧就系高潮当中嘅， 即系佢哋系行事中嘅， 系啦，系智慧当中嘅。 O K， 咁而喺高潮嗰一下咧，咁啱俾呢个光线照到咧，佢就有超能力啦。 系， 咁而每一个人咧，佢拥有嘅超能力咧系唔同嘅，有啲可能系瞬间移动啦，有啲又系念力可以移动物件啦，有啲又系读心术啦， 好 random 嘅佢得到嘅， 好 random 嘅。咁而个男主角咧，正正咧就。就是他得到一个就是读心术的能力。咁当然啦，即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咁就引来了一些即是超自然的组织啊，即是在日本入面啦。咁呢他就招揽，就将这一班拥有超能力的朋友呢就一起呢就是归埋一起。之后呢地球呢就好自然呢就会出现一个的惊天危机啦，咁人类随时被灭亡啦。咁这个时候呢这一班的所谓超能人呢能不能够集结就是拯救地球呢，在部电影里面呢个故仔就是讲呢一样嘢嘅，咁当然喺漫画都有啲相类近嘅，系咁因为都系改编啦，咁咁嗱，但系咧，我想讲嘅就系话，呢一部作品，即系相比起头先我哋讲话齐木南雄咧，咁就多少少其他嘢，就因为有啲人咧，即系当佢吓有超能力嘅时候，佢哋真系可能会用嚟咧做一啲即系叫做非分之想嘅行为啦， 系 咁会多少少嗰方面嘅，咁但系同时之间佢都话俾你知，其实超能力咧或多或少。都会带来好多嘅不便。或者一啲即想象以外嘅烦恼嘅， 或者佢都有呢一种嘅假设，因为头先你一讲佢哋得到超能力嗰三个条件咧，我就即刻将佢归类咗系嗰啲好比较成人向啲嘅，即近乎色情啦，直情系嘅一类作品，好似都未必有一个好似你咁讲咁深层嘅 message， 一个信息去话俾大家知，其实有超能力啊，都唔系无敌噶咁样，即其实佢都有讲嘅， 都有嘅， 都系痛苦嘅，都有讲， 都有啲位系痛苦。咁当然，但呢一部咧就比较喜剧少少啦。 系呢一部我真系冇睇。 睇過，反而我想講另一部就係、是《路人超能一百》啦，係啦。咁或者可能聽眾有啲唔熟呢個名嘅話，都會熟《一拳超人》，因為《一拳超人》嘅作者亦都係就係呢一部嘅《路人超能一百》嘅呢一個嘅卡通啦。因為其實佢就啱啱喺1月嘅時候咧，佢都係有播緊添啊，一個真人版嚟嘅。咁、其實呢一個故仔咧就係、是、講翻啊主角咧，其實佢叫影山茂夫啊。咁、佢就因為個名咧，如果係一啲嘅日本拼音或者諧音咧，就係、是、路人嘅意思啊，俾人感覺路人。所以其實咧，佢一直咧都係自己真係一個路人咁嘅一個 care 啡咁嘅角色啦。咁同埋就係、是、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不善於同人溝通嘅，自己個存在感咧係真係薄過高山啲空氣咁樣啦，即係直情冇人留意到佢存在咁樣嘅。所以其實佢一直咧都係又係好收收埋埋啦，諗住我要好平凡。其實好似有呢次題目咁嘅，好想好平凡咁過每一日，但奈何咧就係、是、生活中咧總會遇到好多嘅事情咧，係令佢即係會嬲啊，會激發到佢而爆發嘅。 係咁喺嗰個過程入邊咧，其實佢就即係識到一啲人啦。因為首先佢嗰、那個點解叫路人超能一百咧？ 係 就是、因為講佢有一個好強力嘅超能力。咁咧其實佢就要一路諗方法點樣壓制自己， 係 唔可以觸發呢個超能力嘅發動。咁所以咧喺入面咧，佢又識咗一個其實即係表面上咧係做一個好似即係通靈師啊， 靈幻新龍 係啊，咁啊一個即係其實唔係好高手嘅一個成年人啦。咁佢又聲稱自己其實能力好高嘅， 根本就冇咁滯。 係啦，咁但係總之個男主角咧就好崇拜佢啊，就話不如你收我做徒弟啦。自此之後佢就師徒相稱啦。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嘅即係通靈師咧，其實耐不耐佢又接咗一啲嘅 job 咧，就係、是、要去即係驅鬼啊，去即係對付一啲嘅邪靈啊咁。 但自己又打唔贏， 但自己往往打唔贏，但系咧就呢个徒弟一出手嘅时候，因为佢有灵力啊嘛，有超能力啊嘛，咁所以就轻松咧就收拾呢啲嘅怪兽嘅。咁、但系咧，其实对于佢嚟讲嘅话咧，呢一种咧系一种嘅即系负担嚟嘅，因为佢自己讲翻喺佢嘅屋企嘅成长啊， 系 或者系即系同人嘅相处啊，就系、是、往往因为有呢个能力嘅存在咧，令到佢仿佛就好似多咗一埲墙，同周围嘅人咧系多咗一种隔膜。咁所以咧，其实你睇呢一部作品入边咧，嗱有啲似一拳超人嘅、就系、是、表面上咧，佢就好似一部嘅即系叫做动作嘅动画啊，讲佢点样对付邪灵啊，点样对付啲妖怪啊。咁但系实际上面其实佢系描述紧呢一个男仔嘅孤独，即系佢点样去面对孤独咧，同埋即系喺佢要不停咁样抑压自己嗰个能力解放嘅时候。造成一種點樣嘅負擔呢？某程度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借鏡嚟嘅，即係作為尤其是我哋成年人去睇嘅話咧，你會多種一種嘅即係感同身受喺入面咯，係。 係，但係呢一個作者阿温咧，其實我都覺得佢畫嘅作品啊，好生活化噶。即係譬如你話其實呢一個主角咧，阿路人佢係會跟住呢個靈幻新龍，即係接到 order 就去做嘢噶嘛。即係其實佢係講埋，因為我時薪係300 yen 嘅，我只要去做嘢，你都會俾錢我嘅。其實呢啲我覺得真係好貼地，非常。貼地，同埋都另外，我頭先講翻，譬如喺過去嘅一月啦，其實喺日本咧已經係播緊真人版啦。咁其實佢呢一個真人版咧，佢就係由濱田龍神去演出嘅、其實呢一個濱田龍神咧係童星嚟嘅，都幾不得了嘅，即係佢以前喺大河劇嘅《龍馬傳》咧，佢係演福山雅治嘅童年嘅，係演到佢童年嘅，同埋佢係 即係好重要啊！呢個 role 唔好講笑， 係真係好重要，同埋佢係歷史以嚟啊，佢係第一個最嫩口嘅超人。因為其實佢本身係啱做完㗎啦，就演一個超人，佢就係做一部嘅特攝片啦，叫《超人捷德》。咁其實佢就喺嗰邊咧，就係佢最年輕嘅超人啦。同埋呢一部嘅路人超能一百咧，亦都有個特別之處，就係佢真人版啊，講緊就係、是、因為佢會揾翻咧呢一個路人捷德嘅嗰個製作人咧版本好一負責啊。佢嘗試會去將一啲拍特攝片嘅一啲效果咧做落去佢路人一百嘅打鬥場面入面咯。 係，不過其實講真我對於即係真人版改編咧，其實就 一半一半啊，我都係 有啲保留嘅。坦白講，因為其實你如果睇路人超能嘅呢一部嘅動畫作品啦，其實你上網睇都應該揾到嘅。咁呢一部作品咧，其實就佢入邊嗰個嘅畫面咧，係非常之華麗豐富，同埋好流暢啊。尤其是咧，即係嗱，其實有少少沿用翻一拳超人嗰種嘅風格， 打鬥嘅時候咯。 一到打鬥嘅時候咧，嗰個嘅流暢同埋爽快度咧係一流嘅。咁我成日都覺得嗱。即系当你将呢一啲嘅画面咧，系摆落去真人， 纵然咧你嗰个真人咧，就算嗰个镜头点样去就啊，或者你嗰啲特效做得几靓都好啦，其实我觉得特摄片咧，或者系呢一啲咁嘅真人改编戏咧，最难去做嘅就系点样去融入，令到嗰个嘅画面嗰个嘅真实感咧系提升啊嘛。所以其实我嗱，尤其是讲紧电视嘅质素啊，都唔系讲紧电影质素啦，我 系 真系有保留嘅。 但系因为呢一部漫画咧，即系本身都呼声几高，其实喺日本仲系好受欢迎嘅，即系其实咧佢动画咧。佢已经系啱啱又系喺过去呢个星期啦，系公布咗噶，佢系会开拍第二季嘅。 哇，好嘢喎！咁我期待啊，因为咧，其实咧呢一部作品咧，我自己觉得系好难去一路发展落去。 系， 因为其实嗱，好似一拳超人嗰阵时候都系啦，成日都讲啊话，哇呢个古仔点样画落去啊？ 又惊佢烂尾， 系又惊佢烂尾，同埋因为个古仔真系本身有局限性啊嘛。你讲紧一个人出嚟一拳就 K.O. 咗个坏人， 已经冇戏做啦。 系啦，已经冇戏做噶啦。咁呢个古仔有咩可以讲咧？咁而其实呢一个路人超能咧，某程度都似一拳超人咁噶。佢讲呢一个主角本身嘅存在就系无敌噶啦。 嗯， 亦都系因为佢处于无敌嘅状态先至咁孤独啫。咁但系喺嗰第一季咧，嗰个故事嘅发展咧，其实都几完整下。 系 到第二季会可以点样走咧？ 其实佢第二季咧就系会比较即系着墨多好多啊，就喺阿路人同埋阿灵幻新龙呢一个好渣嘅人，佢两个嘅一啲内心描写部分咯。我谂就系即系去多啲拆解下佢两个中间嘅师徒关 系 啊。系 咁啊，好期待啦，希望咧即系大家有机会咧早啲见到呢一部嘅作品嘅第二季啦吓。咁啊，今日咧时间嚟到呢一度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